大匪废噏，又即系闲，因为想自己咧嘅人生过得得闲啲。咁咧今日六咧就系、二月七号，今出应该系二月八号啦。咁咧就有啲嘢想讲下嘅，因为咧就做咗咁耐，咁咧就发生有啲问题，就系、我自己本人嘅问题啦。第一就系、譬如做啲时事节目咧，因为忙，所以咧就改个节目叫闲。咁我知道咧，如果做时事节目啊、政治节目咧，要成日都留意嘅。譬如出 post 啊，睇好多啊，上网啊，咁基本上呢，好多网友呢有时 WhatsApp 我啊，或者留言呢，我可能都要等到夜晚先复到。咁我唔想咁样，咁同阿 Tony Choi 倾过，咁呢就星期二得到呢我暂停，我唔录㗎啦。咁呢由于Tony Choi 呢佢自己本身呢亦都对星期二得到呢啊有另外一种睇法。咁呢就我想佢呢就因为有我喺度或者佢呢两个人嘅意见都可能即係嗰个方针麻麻地。第二呢就因为我自己真係对呢个政治同时事触角冇咁敏感嘅。咁再加上啦就今年会做好多展销啊同埋要返大陆有啲嘢做。咁第一我返大陆做嘢呢就唔係因为要做大陆嘢所以唔讲我唔系。我唔系销售员个仔返大陆佢都可以唔讲咁我唔系嘅。因为我做嗰啲呢我又唔系求啲官啊我又唔系同呢我只不过做啲买卖嘅生意啊同埋做啲食品嘅嘢啊咁。咁又唔牵涉走私啊漏税嗰啲嘢嘅係正正式式报关咁揸正手续上咁同埋我啲小 case 啦咁。咁但係呢因为呢自己想走动得多啲。咁因为六星期得到有个问题嘅就係、呢佢一定要限定喺嗰个日子因为做时事节目呢唔似我哋呢啲咁嘅节目呢今日录定听日播后日录定必要是一次过六十集跟住断集摆都有。咁不如做得唔係咁好第二星期二得到基本上广大嘅听众都係听 Tony Choi 啦。我哋啲留喺度插科打诨嘅啫即係做以阿 Tony 呢个人佢边一个做佢唔好下巴啦边个同佢做拍档佢一样可以发挥到淋漓尽致。咁基于咁样再加上呢我自己本身巴打台呢我而家都过咗年后我都外判俾人哋搞。咁而家呢就有十个节目呢过咗年后呢都外判俾人做。因为自己真係冇咁多时间。咁但係呢嗰十个节目未完之前呢咁自己又要花啲时间啦即係围住啲 view 啦。因为呢始终你都要有啲 view, 有啲人聚喺度先得。所以呢又会一个过去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啦闲啦即係呢个啦大匪废噏啦。咁大匪岸天可能有啲时事嘢即係冇咁敏即係冇咁尖锐。点为之尖锐呢即唔系精辟嘅譬如可以讲啲时事嘅嘢啦。但係只不过话讲两三件事啦讲个 background 啦即係讲个背景啦。始终都唔系话好似Tony 咁又留本位啊一间 Bitcoin 点样啊大市睇几多点啊呢啲我唔识啊。咁我人就比较简单啲我唔识嘅嘢咁我就讲啦。咁希望呢搵一节呢交代咗件事其实今朝早我同阿 Tony 讲过㗎啦经过打个电话同佢经过。咁样就变咗都要停一停啦。咁呢边我预计啦录定啲因为呢边录字幕就好啲嘅因为喺自己办公室隔离。咁要做乜嘢呢就可以录定一大扎。咁我而家呢就搵咗蒲王嗰个主编即係有本以前叫即係号称香港最强嘅叫鸡杂志啦蒲王啦嘅主编呢就同我做五辑咁呢就不諗住摆过年播。咁你知啦无鸡不成宴过年一定要拜神有隻鸡嘅咁睇下蒲王佢点讲啦咁拍我做几节啦咁諗住一日之内录晒四辑咁呢就等到三月份呢新节目成呢可能我就会停一停㗎啦因为其实就係我 去想办法维持住啲 view 啦，维持住个台营运啦。既然开咗落嚟呢，我人有啲特性嘅，就是、我自己想做嘅嘢呢，我呢就会想尽办法做好佢嘅。咁但係呢，而家都同人哋傾咗。咁如果而家呢，其实我想做15个节目嘅三线节目喺八打台。如果有啲人呢係想做节目，或者你承包嘅，咁我出咗个冧心价同你傾。好过做份兼职嘅。咁可以嚟嘅。咁如果讲时事闹人啊政治嗰啲嘢，咁等我讲啦。咁有啲人都会话嘅，其实大肥你都圆滑咗，其实我冇。我人本身就唔係得罪人嗰啲人。因为呢我都成日讲呢，我食四方饭。我唔怕得罪人，但就尽量唔好，有阵时讲嘢怒气。如果落到嚟识我嗰啲网友，佢都知道我讲嘢好怒气好大声。但係呢粗口可以讲可以唔讲。咁因应节目嘅变化去做啦。咁近期都粗口接 99% 都唔讲。因为成日俾人嚟讲，哎唔好讲粗口啦，我想听节目。但係唔讲粗口啲 view 又跌咗，因为唔闹人嘛。咁我都话啦，尽量做啦，又有冇机会睇做得好啲啦。咁其实我都唔想嘅，因为你听到我，如果听到我年龄节目呢，都知道呢我把声基本上呢係拆咗㗎啦。咁唔似谭咏麟有冇仇思大咁叻啊，唱咩歌都识唱。咁好啦，借啲意由卡拉 OK 唔使去啦。因为呢次去肇庆呢都去咗次卡拉 OK。咁全晚都冇唱歌。咁过埋三月，因为呢我自己 plan 咗呢啱啱去完肇庆啦。过年之前呢，可能呢地盤啲嘢差唔多，就有一两日上广州。跟住呢就初一至初五去北京。咁呢就初八，咁呢因为老温返嚟同阿杰拉德。咁星期一，即係嚟緊11号啦，咁会见到老温嘅，有啲嘢傾下。咁如果成嘅话呢，咁可能有10个8个网友呢，即係好熟㗎啦，即係成日逢星期四嚟食饭。长期都係佢哋走嚟搵我食饭打下交咁。咁呢就想话去台中啦，因为我哋去台中呢想办法有啲货呢喺台湾呢搵阿杰拉德同埋阿老温呢做盲公祝。咁呢就过去，咁上面我仔呢都初八走啦，即係嚟返咗嚟香港。咁一都一齐过去。咁成啦，所以星期二得到呢嘅网聚我去唔到啊。因为就人啦，咁我个仔都过去。咁另外呢，我仔而家同佢傾緊呢，可能都会嚟緊一年呢就大学毕业之后呢留喺台湾读硕士。咁都要有啲嘢叫过去同佢哋学校啊，有啲嘢安排啦。咁希望呢就 Tony 啦，星期二得到嘅网聚啦，会多啲人啦，多啲人参与啦，咁热闹啲啦。咁好可惜，咁第一年我喺度，第二年呢就不在啦。咁特登开呢一节就讲呢一啲啦。咁另外呢就过年啦，除咗会多咗个叫鸡节目之后呢，咁我呢会将强国生还者同埋大飞看天下之前呢有啲我觉得好有趣味性嘅，即係过去嗰年半因为係前年嘅八月做，其实就啱啱年半啦。咁呢就剪辑佢，咁就将佢精华版化，咁呢就会喺年26或者年27到啦，咁我就喺八打台呢剪出嚟呢。咁呢变咗呢有阵时呢过年如果有啲人冇地方去嘅，咁因为我都知道好多网台呢会停一停嘅。咁我想呢就喺呢啲时间呢就有啲节目呢可以陪到大家啦。咁而网台呢如果你哋上嚟买，虽然呢新春豆呢就好多人呢就唔买药，咁我都话啦，健康产品唔系药嚟嘅，健康食品。咁啱啱入嚟录音呢都有个人呢就有哥哥仔呢就买咗2樽敏迪。咁呢你都知啦，过年就唔系咁好意头啦，虽然唔系药。咁如果有呢可以呢就早啲嚟啦，但我哋网台开放呢 啊，我哋呢一度啦吓，八打台开放嘅时间咧，因为我冇参与啊，星期二得到，咁变成咗咧，阿 Tony 话不如喺佢写字楼录，喺佢自己写字楼录，咁啊唔使大家就人啦，咁佢又。同阿 Johnny 系拍档嚟嘅，咁佢哋即时可以任何时候都做得到，唔使话特登我过嚟佢过去。咁所以咧，就如果咧你哋想咧参加网聚或者揾阿 Tony 哥咧，直接联络佢。咁我哋呢一度咧就年三十晚休息嘅，至年初四、年初五就正常。咁啊，开放营业啦，咁节目都年初五开返，因为啱啱同阿仙人讲咗佢星期五都做直播嘅，咁即係想即係大家过年有啲节目啦，咁啊，而我哋个台长呢就会放假，咁初五佢都返㗎啦，咁啊，因为佢屋企喺澳门嘅，咁就过澳门啦。其实呢就做呢一节交代咗星期得到，因为真係嘅因为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我其实过去几个月呢我都觉得我自己做时事节目是比较差的。即是呢咁多个是比较差。因为呢做时事节目即是我唔系话佢哋得闲系要好全心留意好似我哋呢啲咁呢由朝喺条街度走到晚呢系做一集嘅时事节目可能系要准备几日啊。要睇好多嘢先讲到，所以买呀你都讲唔到啲乜嘢啦大肥咁。唔係係因为你有个反应，因为同阿 Tony 做节目都会觉得自己系唔够料啊。因为呢我亦都唔系一个手机嘅人，识我都知道㗎啦，我唔系成日喺个手机度㗎。好似今日啊 ,Stephen 揾我，咁我今日喺度开会，即系去咗人哋公司开会，玩咗四粒钟马拉松咁。出返嚟我先覆到佢，因为佢约我12号上去公司有啲嘢傾下咁。咁而年宵即係讲埋年宵啦，咁呢就今个礼拜五呢我哋进场星期六开始。咁呢日头就本身搵阿 Tony Wong 喺度讲解四小宝嘅，咁佢话佢唔舒服，咁唔嚟啦咁。咁呢就对呢啲嘢熟啲嗰个呢就係我哋嘅台长 Alex 啦，同埋同阿 Albert 啦，因为佢哋两个呢都有食呢类型嘅健康产品嘅。咁到时呢日头佢两个喺度。咁呢当时呢就会有啲杂志送俾你哋啦，有啲 coupon 啦，如果攞杂志就有㗎啦。咁另外呢就佢哋有啲问题可以直接讲解嘅。咁夜晚呢就我哋呢就买菠萝啊、椰青、椰皇啊呢一类，咁咧就同啊做展销几个拍档啦，咁啊喺度啦，咁我睇下啦，因为我其实咧做埋今个礼拜咧，我就开始得闲啲嘅，吓，咁啊，因为地盘都系咁啦，开始收缩啦，咁过咗年后另外一番事啦，咁安排就咁啦。咁如果大家想当面又想行花市日头。各样嘢想见到想了解或者攞杂志，同埋呢就想了解四小宝敏迪同埋呢个干宝老健，因为老健今日出咗货㗎啦，咁我哋应该星期一最迟星期一我收到㗎啦，咁个几千樽，咁呢就到时都会喺嗰度摆到嘅。如果呢啲老人家冇记性，我老人家啦，或者普通人冇记性，咁譬如好似有啲脑退化症嘅，可以尝试试下嘅，咁睇下帮唔帮到啲老人家啦。咁呢就主要成分都系嗰两样㗎啦，苹果果胶、硫辛酸。咁如果你哋仲有其他嘢嘅，但主要系呢两样啦。如果大家呢系想知道老健帮唔帮到呢，自己可以上 Google search 一下，睇下苹果果胶同埋呢个硫辛酸嘅作用， Google 大神会帮到你嘅。因为好多医学报告呢都证明咗呢一啲嘅提取物，植物嘅高纯度嘅提取物係会令到个人呢嘅记性好返好多。咁呢就唔好成日听我讲啦，譬如有啲人成日喺个 YouTube 留言啦，闹我又好讲又好啦各样。咁但我都话啦， Google 一下。呢、这个世界呢就 我唔系梁振英，我冇必然呃人。咁啊，亦都冇必然唔呃人。但系咧，自己尝试得多啲啦。咁我哋嗰日都会有啲洗头水啊，韩国嘅洗头水啊，同埋精华素摆埋过嗰边卖嘅。咁如果大家咧，脱发啊有问题咧，都可以喺嗰度问一问啦。虽然我哋唔系专家，但系好似 Alex 咧同埋阿 Albert 咧，咁佢哋都会喺嗰度咧，能够尽我哋所能知道嘅嘢去讲俾大家听嘅。咁呢一节讲到呢一度，下次翻嚟。